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世界随机选择生成中，随机完成，正在传输至世界线7301号。 熟悉的机械音响过，池小池睁开了眼睛。入目的是原主被重度精神病人的雪白束缚服紧紧绑在胸前的双手。这样的情景对池小池来说已经毫不意外了。 楼哥，这个世界等级多少？ 楼影被他一声带着点撒娇鼻音的歌叫得有点想笑。但等他读取世界线后，就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了。池小池有了点预感。 S？ 是。 你老板他爹炸了。 他转动着眼睛观察四周，同时补充道。 没有说他不好的意思，就是说他爹炸了。 原主身处一个感官胶囊式的小型舱中，身上贴满各种仪器。头戴一个固定在舱壁上的环形头盔，然后卡住了原主的整个脑袋，让他的头动弹不得。只要稍稍晃动，太阳穴就传来类似针刺的痛感。内舱墙壁上悬浮着身体数据，血压、体温、心跳、血液温度、血液浓稠度，某 A 类球蛋白实时数量，看得池小池感觉自己病入膏肓。胶囊是透明的，因此池小池可以看见与他处于同一个密闭空间的还有其他9个胶囊。根据车辆不时的颠簸可以判断，他们应该是在一台运行中的交通工具的后厢中。然而让他有些在意的是，他目之所及的空气都极其浑浊，像是雾霾罩顶，空气里分扬着极小的微粒子，肮脏的让人忍不住皱眉。他抬眼看向对面，对面是一个正在吃糖的年轻人，他口里含着一个硬糖似的东西，用舌头耍得滴溜溜乱转。池小池看到他的舱上写着魏16三字，应该是他的名字。与池小池视线相交后，魏16一挑眉，含混地开口打招呼。 嗨。 池小池点点头算作回应。魏16看了一眼他的姓名签，饶有兴趣道： 兄弟，你是什么？ 稍等啊，我去查一下我是个什么。 这次没有什么阻碍，不需一秒，世界线开始导入。起初，世界还是他该有的样子，直到某日，在某个托福考场里出现了2份雷同卷。雷同卷出现在前后座，纪律委员会的5名委员共同调阅了当天考场的监控，发现前座的女生没有异常，只是在低头答题而已。而怪异的是，后座的人也没有任何越界的举动，双手始终放在桌面上，没有使用手机的机会，也没有任何探头探脑交头接耳的动作。委员会重放了好几遍录像，确认他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文具，没有任何动用高科技作弊工具的迹象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对的话，他也只是长时间盯着前排人的后背发呆而已。委员会怀疑雷同或许只是巧合，但为防万一，他们还是请来了后座的人，客客气气地想与他谈一谈。那后座的人是个高中生，一进屋面对着一群胸前佩戴委员会胸牌、西装革履的大人，坐上那把摆在房间中央的孤零零的椅子， 腿肚子就开始打颤，面色煞白，支支吾吾。委员会负责人是个经验老道的人，见情况不对，马上冷下脸色，摆出逼问的架势。不到几个来回，那高中生竟然吓得直接招供，结结巴巴的招供说自己做了弊，并保证说自己只犯这一次，以后绝不再犯。委员会负责人问他，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我能看到他的卷子。 委员会负责人严肃地敲了敲笔。 我知道你能看见，你是怎么看见的？ 我透过他的身体看到的。 委员会几个委员面面相觑一阵，都笑了。其中一个女性委员说， 那请你为我们演示一下你是怎么看到的吧。 高中生有点紧张地脱下眼镜，看向最左边的委员。 你坐的椅子背后有一个没有撕掉的价签，上面写着310元。 那名委员诧异，回头去看椅子后背，果不其然，他旁边坐着的第二人摇了摇头，并不相信。几人坐的是转椅，说不准是他刚才偷看到的。第二人用铅笔在面前的白纸上写了一个英语单词，用蓝色文件夹夹好，又合上文件夹，将文件夹举向他。 上面写的是什么？ 那高中生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。第二人刚刚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讽刺笑容，就听到高中生说 Idiot。 第二人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高中生看他这副模样，心里生出了些快意，也不再那么畏惧眼前的几个大人。他一咧嘴， 你是倒着给我看的，所以我看的时候花了点时间，不好意思哦。对了，那个 O 正好挂在你的杆上。 说吧，他主动看向第三人。 你吸烟吧？右，不对，在你看来是左。左肺叶上有一大片黑点，像我们生物课本上的那种烂肺。 第三人皱眉道， 我从不吸烟。 那你可以去做体检了。 第四人是委员长。高中生上上下下打量着他，眼神里都是光。大人们震愕又警惕的眼神让他越来越兴奋。自从某天早上起床突然能看见墙内的钢结构后，高中生一直把这件事情隐瞒着，不愿让人知道，方便拿来作弊。他原本以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可他没有想到事情揭破后其他人的反应竟然这么有趣。然而他审视一番后发现委员长没什么意思，于是咂咂嘴。最后轮到了那个最早提议让他演示一下的女委员。高中生看了他几眼，笑嘻嘻道， 你今天穿了粉色的内衣和黑白条纹的内裤。 事件结束的代价是高中生被禁止参加以后任何一场托福考试。他已经不介意这些了，找来媒体宣称自己是有异能之人，在没有眼镜遮挡的前提下，他能够看穿任何物体，包括银行金库级别的墙壁也不能阻拦他的视线。但是也有限制，他一天只能累计使用2个小时的透视，如果使用时间过长，眼睛会缺水剧痛，以至于暂时失明。当他展示过自己的本领后，电视台特地为他做了一个专题节目，他赚了10几万块钱，也让全世界知道了他的名字，罗守一。罗守一，异能人的第一罪人，因为10几万元出卖了异能人存在的秘密。在金钱的诱惑之下，第二个异能人出现了，他有凭空悬浮的能力，尽管每次只有5分钟。有了第二个，就有了第三个。渐渐的，各国的科技部门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，相关的所有宣传异能人的节目被纷纷叫停。至今为止，所有披露身份的异能者被请到有关机构抽血化验，当局要求他们留在本地，不要随意离开所在区域。当局开始调查后才发现事情异常棘手， 异能人的数量正在缓慢攀升。